多謝各位新聞界的朋友，亦都多謝各位啦，即係香港的市民關心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的朋友咧。今日嚟到公民黨呢個地方咧，同大家講一講呢個五區公投運動，跟住落嚟嗰幾個月，我哋嘅發展、我哋嘅安排、我哋嘅期望。我是公民黨的秘書長陳家洛，亦都是呢個五區公投運動聯合委員會的副發言人之一。咁咧，我就想咧就先介紹一下咧，今日同我哋一齊開呢個記者會的幾位朋友先。然後我再講講咧，我哋記者會嗰個流程。喺我左手邊嘅咧係陶君衡，社民連的副主席、外務副主席，亦都係呢個聯合委員會的另外一位嘅副發言人。在我右手边的大家认识的就是陈伟业议员，而在那边是余冠威，是公民党的成员执委陈淑仪 Carol， 是公民党的成员，我们这个联合委员会里面公民党的一个参与在里面的朋友。另外呢，桂思杰，社民连的朋友，曾国峰在那边，都是不好意思看不清楚，曾国峰大家認識公民黨。另外黃學金是社民連的朋友。今天我們這個記者會呢是會分七個部分，我們會就著過去兩黨在幾個星期的密切的接觸和緊密的溝通所得出的成果呢，是跟大家呢做一個扼要的交代。我們的七個部分呢是包括議題、這個運動的階段、这个运动的组织、这个运动的定位和泛民主派朋友的关系等等。亦都呢，我们会提到和这个运动有关的财政的安排、搞五区公投的时候所考虑到的标准，和一些后续行动，这七个大的方向呢是和大家呢是做一些简单的分享、扼要的分享。我首先是请社民連的副主席，亦都是呢個聯合委員會的副發言人之一，杜坤衡先生咧，係先同大家就住議題、運動嘅階段、組織同埋同民主運動嘅關係呢四方面咧，係做一個嘅簡介。請 好，唔該。咁咧，我首先就嗰、那個兩黨就呢個五區公投運動咧，第一個問題咧就是關於議題嘅問題。不過喺未講議題之前咧，就我覺得我哋需要咧，系清楚明確地咧，系同新聞界同埋香港嘅市民交代。好多時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名稱，包括有五區總辭啦，包括有五區請辭啦。但系我想今日咧喺度希望大家可以咧有一個比較清楚嘅信息咧，係俾市民大眾知道咧，我哋呢個運動嘅名稱咧，其實係叫五區公投運動。咁好等大家咧喺日後嘅日子裏邊咧，是能夠一致讓大家很清晰地了解到我這個運動的名稱，就是叫五區公投運動。這個五區公投運動呢，我們首先就那個議題的問題呢，就是跟大家有交代的。我們兩個黨將會在1月27日是正式啟動這個運動。公投的議題呢，我們正式定為是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究竟具體的意思是怎樣呢？我們在個備忘錄的備註裏面很清楚交代，首先行政長官的提名是不應該有篩選的，是要由香港人一人一票是普選產生。同樣地，是立法會的議席都需要由這個直選產生。至於時間方面，我們認為香港應該要在2012年呢是實現呢這個雙普選。好了，萬一不能夠達到的話呢，中央政府呢應該是跟香港人交代呢明確的普選路線圖，同埋呢是不遲於2017年呢是普選行政長官，同埋不遲於呢是2020年呢是普選這個立法會。第二個部分呢，我想講講我們整個運動的階段的問題。咁我哋由公民黨同埋社民連咧正式簽署呢一個備忘錄開始咧， 就是為之第一個階段，直至到去我們正式提名，咁就完結咧，係我哋第一階段嘅運動。咁當然啦，提名完咗之後，正式宣布咗參選之後，直至到選舉完結咧，就係我哋運動嘅兩個階段。第三方面咧，就關於我哋嘅組織問題。剛才陳家樂都介紹過我哋啲人選嘅，不過我呢度不厭其煩咧，再重申一次啦，就係我哋將會成立一個聯合嘅委員會，由公民黨嘅黨魁啦，余若薇咧擔任呢個召集人啦，我同阿陳家樂咧係做呢個副召集人啦。咁而兩個黨咧就派四名嘅代表咧，包括公民黨嘅陳淑儀啦、曾國峰、余冠威、陳家樂，而我哋咧社民連咧就係陳偉業、黃學金、桂思傑同埋陶君衡。我哋除咗一會之外咧，仲有四個部，包括嘅咧就係負責選舉嘅文宣嘅啦、組織行動、對外聯絡同埋咧處理行政同埋財務嘅問題。最後一點咧，就係關於我需要交代嘅，就係關於日後即係嘅合作嘅問題，就係同其他民主派嘅合作問題。咁我哋相信呢一個運動咧，係需要咧全香港市民咧係團結一次咧，先至能夠咧達到。我哋會各自咧，我哋喺泛民主派之間咧，就五區公投運動呢個問題上面嘅爭議，可以咁講，過去嘅已經過去。我哋而家展開新嘅民主運動嘅新嘅一頁，我哋將會咧係努力咁咧去爭取全香港市民嘅支持，我亦都會咧係積極咧係邀請咧係泛民主派同埋社會各界人士咧參與呢一場運動，所以咧我哋會有一個支援新民主運動嘅委員會咧，另外成立咧係希望提高社會之間嘅互動，希望咧能夠大家咧係共同咧推動呢一次嘅運動咧注入新嘅動力。咁我交代嘅四個部分係到呢度為止，咁啊交翻其餘嗰幾部分咧俾阿陳家樂。 哦，多謝陶君衡。其餘嗰三個部分咧係關於呢一個運動，兩黨過去幾個星期討論之後，就住財政上面嘅安排，我哋喺呢個運動裏邊講變相公投嘅衡量嘅準則，同埋咧係一啲後續嘅行動咧，同大家講一講。我哋初步嘅估算，要將呢一個五區公投嘅運動做得成功，做得有聲有色，我哋需要花大量嘅時間、精力、心機，以謙卑嘅態度、誠懇嘅態度咧，係向市民解釋、尋求支持。而由於呢個運動牽涉到全香港五大區，所以所需要嘅人力物力係我哋需要努力一齊去合作達成嘅。我哋初步估計，單就呢個運動兩個階段咧，係300万到400万嘅經費，呢個係基本上我哋暫時知道嘅預算嘅安排。兩黨將會盡力就住呢一個嘅財務上邊嘅所需要嘅資源咧，係努力去籌募經費。呢一個係困難嘅考驗，係一個好大嘅挑戰。我哋平時兩黨咧自己嘅活動都需要咧經常去撲水，去籌募經費。咁所以就住呢個運動，我哋係好需要咧各位支持民主嘅朋友，唔單止係出心出力，亦都希望咧能夠喺籌募經費方面咧，就住兩黨即將會進行嘅籌款活動咧，係多啲支持，俾多啲鼓勵，俾多啲意見我哋。喺投票準則方面，兩黨經過商討之後是同意，我們認為投票率如果達到 50% 是一個相當不錯的目標，是值得我們兩黨去努力的目標。我們呼籲市民呢是認真嚴肅對待接下來的政改諮詢，積極借助這個變相公投的機會呢，一人一票公公道道去表達自己的意見，不是簡簡單單有不同的組織做下簽名運動，或者呢是一個民調的結果是可以反映到大家的意見，這個是最公道、最科學、最客觀的機會，給每一個市民手中是有一票去表達自己就住政改爭取雙普選，爭取盡快實現雙普選和廢除功能組別這個議題上面是積極去表態。 除了投票率之外，我們認為在判斷勝負方面，一方面兩黨推薦的候選人各自在一區有一個，我們認為要贏這一場的挑戰，要贏得這個變相公投的成果，是需要他們五位所加埋的總票數是要相對於非泛民主派候選人最強的那位，每一區最強的那位加埋，那五區加埋那五位候選人是要多過他們，那才叫做贏出這個變相公投的挑戰，是清脆利落的贏得這個議題，得到市民的支持。我們期望製造一個對決的結果，泛民主派的五位成員去對非泛民主派的五位成員，就著我們所提出的議題清脆利落切切實實地辯論，然後給大家投票。萬一我們失敗，我想強調的是兩黨是不會輸打贏要的，萬一我們的候選人的總票數在我們的這個準則底下是輸了，兩黨將會承認在這個議題上，在這個階段我們得不到市民的支持，我們接受市民的決定，所以都會宣布就著那個議題我們是得不到市民的支持，都會承認失敗。最後我想講一講，亦都回應剛才陶君衡兄所講的，嚟緊係新民主運動的新階段，帶嚟新的希望，希望都帶嚟新的轉變。各自係會努力邀請所有支持民主的市民、黨派、議員、民間組織的朋友一起咧，係攜手並肩咧，一起咧係衝破呢一個嘅政制改革的難關。我哋需要大家的鼓勵和支持。好多謝咁多位朋友，或者我哋可以聽下大家的問題，好嗎？ We always believe that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moment as far as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s concerned. We have taken, indeed, an extraordinary step to engage the public at large. We believe that triggering this de facto referendum is a fair and scientific method of gauging public opinion in this regard. So we think that de facto referendum is a very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Hong Kong citizens as a whole to express their strong desire for democracy for Hong Kong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as far as this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are concerned, obviously the presenc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has been an obstacle, and therefore we think that it is very timely and important to highlight this obstacle, and we ask people of Hong Kong to clearly express their view on this matter and give Democrats a clear mandate so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ould not have any doubt that Hong Kong citizens desire democracy and also would like to abolish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s soon as possible. 下一位，等等，是總票數如果我們是不夠的話，當然我們是要承認失敗的，當然我們要承認失敗的。五成的投票率是一個我們的爭取的目標，亦都呼籲市民呢是認真對待。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聽了不少意見，有多意見認為如果投票率太低，這個投票本身呢，個民意的成分 係會受到質疑，所以我哋去積極鼓勵全香港嘅市民就住呢個議題咧，都把握呢個機會充分去表態。 我想強調一點咧，關於50%嗰個投票率嘅問題咧，係我哋嘅目標嚟，並唔係一個門檻，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係一個變相公投。 冇錯， 如果有一個真嘅公民投票嘅話，咁我哋社會討論究竟我哋應該嗰個嘅議題或者唔同嘅議題，究竟係應該以咩嘅投票率作為指標？咁但係當然，香港最重要拖咗20年嘅問題就係民主政制嘅問題。我哋都覺得需要咧喺個問題上邊咧，希望多啲市民大眾咧能夠參與。咁所以我哋嘅目標咧就是希望能夠即係捲入多啲市民嘅投票咧，對我哋呢個公民投票嘅運動咧先至有意義。呢個係我哋嘅目標。我強調呢個只係我哋嘅目標。 先得啦。 至於你話可能會少過50%，其實嗱，根據我哋嘅經驗，1998年嘅立法會選舉超過50%。 冇錯。 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都是超過50%，其中有兩次是沒有超過的，就是包括是這個2000年和2008年，但是都很接近50%的。如果真的不夠的話，我想公眾自然會判斷究竟市民表達了的意見是不是能夠有效反應。 我們這個聯合委員會的召集人和總發言人，就是公民黨的黨魁余若薇，會在適當的時候再跟大家呢開一個記者會呢詳細交代，在這個階段來說哪位的朋友呢將會請辭，或者這位朋友先，他舉了很久手。請說。 No, no, just go ahead, you go ahead。 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公佈，暫時不行，麻煩你。 Don't you think that that puts the pan-democratic veto at risk? And I'd like you to respond to a criticism that I've heard that your plan is politically naive. In response to your first question about who are going to resign, we'll find a appropriate time, the best time to tell all of you that who will resign, okay? And we'll find another better time that who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coming election. What's wrong with today? It's the matter. It's the matter of the election expenses. If we declare that today, for example, me is going to resign, and I'm go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ing election, that means the election expenses will count now. Okay? Well, in politics, timing is everything. I think you believe that this is true as well. As for your second question regarding whether this is a very risky undertaking, I believe it is. We never say that it's risk-free. It is a very, very steep challenge. But we have time. We believe that we can still work harder to convince more people that this is a sensible way to move ahead, to move forward. In addition to all the ordinary ways of expressing one's opinions and views on democracy, this is a very, very strong and scientific way, because it's based on one person, one vote on this particular issue at this critical juncture. So we have time to convince more people to join in this campaign. We remain optimistic that eventually all Hong Kong citizens wi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window of opportunity. Thank you. Okay, now I can answer the last question. You know, Xi Zhong accused me of being naive a few years ago in NetCo. You know, that was a public record. But he was the one that who had to resign and can't come back. Sorry, 我想我們澄清一點，那個不是我們的門檻，這個只是我們在這個公投運動追求的目標。 但如果你們說50% 輸贏的準則，我們只是一個簡單的多數票，因為在選擇的過程裏面就不是好像一個正式的公投一樣，是可以答贊成或者是反對或者是直情棄權，而是可能是有眾多項選擇。很可惜地，因為這個是一個變相公投，所以變成簡單多數票能夠最合理地是反映到市民大眾就這個的議題的意見。Sorry, yeah, sorry. 我想冇辦法底下咧，第一我哋要承認失敗啦，當然呢個都講得好清楚嘅。咁第二咧，我哋而家咧就否決權都可能會輸埋嘅。啊，呢個係實實在在嘅一個嘅即係表決嘅機會啦，係俾所有市民咧參與呢一個判斷。我哋唔能夠排除，我哋有呢個可能性。我哋係好唔願意底下係要支持一個我哋唔想支持嘅方案嘅。如果市民嘅意見係咁清晰嘅話，我哋要尊重民意。當然，我哋下一個階段做任何事情之前，我哋都會充分諮詢我哋盟友嘅意見，亦都向社會、向各界咧係清楚交代我哋嘅判斷背後嘅原因嘅。係 咪真係想得個議會嘅公民黨或者民意嘅成員嘅議員都會投支持政府方案？ 我哋尊重香港市民嘅意願。如果市民大眾喺呢個公民投票裏邊係清晰地表達到，他是不支持我們這個議題的意見的，當然我們會尊重市民的決定， 即是會投支持政府的意 見。我們有道德的責任是不可以輸打贏要，有道德的責任是要不排除在違反我們的意願的情況之下是要投贊成票。 你現在會啟動這場運動，我想這場你是1月23號五位員會遞請 的信任？沒錯， 我們可以公布的是1月27號，我哋當晚都會咧係有一個嘅 起動大會， 起動大會。咁我哋都呼籲咧支持呢個運動嘅朋友，嗰晚都出出嚟聲援我哋，喺遮打花園嘅。第一咧，我哋就希望做成一個平台，俾所有嘅市民咧係有一個機會清楚去表達佢哋嘅意見。所以我哋呢一個安排咧，都鼓勵到所有嘅市民咧係集中佢哋嘅票源喺一名我哋兩黨推薦嘅候選人身上，象徵住呢一個議題，為香港爭取真嘅普選，為香港咧係爭取廢除功能組別。另外一邊咧，我哋都鼓勵唔同意嘅朋友、唔同意嘅市民咧、唔同意我哋嘅睇法嘅市民咧，都將佢票源集中，造成一個對決嘅局勢。咁樣去表達嘅意見方式咧，就係、是、清楚無誤，亦都令到變相公投咧能夠成功做到咧佢原本應有嘅意義。 嘉樂，點解要兩區夾埋一齊嚟計二元分區，睇下邊區贏邊區輸？ 我哋嗰陣時候都解釋過啦，因為呢個係一個變相公投。 冇錯，係全香港一齊投票啊嘛。 新界西，新界西嘅選民係多嘅。九龙东的选民是少的。 可以想象虽然香港市民分五区，但是香港第一不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第二呢，这个这样的安排希望做到一人一票公平公正这样的投票。所以我刚才所说的五成的投票率的目标和每一区的情况对他的情况加起来，是将所有的数字集中一起，就有一个集中的表现香港的民情。是怎樣的一回事？ 其實擔心某些區輸了，希望某些區贏回拉上保下個民眾體 制。因為是選民的人數不同，因為你如果真的有公民投票的時候，你不會說分區的嘛，是不是？ 一定 是全， 那一定是全香港的票數來計算究竟你是贊成的反對的嘛。所以這個就能夠最貼近一個公民投票的形式去表達到市民大眾的意見。 第一咧，我哋係啦，頭先阿陳偉業議員提咗我啦，個方係乜咧咁？咁第二咧就係真係我哋頭先都講咗，亦都重申，第一我哋絕對尊重民意，呢個係一個俾大家發聲嘅平台，大家要爭取發聲。呢個唔係一場遊戲，呢個唔係一場 show， 呢個唔係一個兒戲嘅玩意，呢個咧係兩黨亦都聯同所有支持新民主運動嘅各界嘅朋友喺呢個關鍵嘅時刻攞出一個誠意出嚟，係邀請香港嘅市民就住一個好關鍵嘅議題，清清楚楚咁去表態，切忌咧墮入咗一啲假普選嘅陷阱裏邊，俾人帶咗去遊花園。呢個係關鍵中嘅關鍵，呢個係重中之重。 嘉樂， 吳嘉玲 Carrie， 你哋係會貫徹自己嘅立場，無論嗰個勝敗，即係議會裏邊咧，你哋係反對2012呢個政改方案嘅，係會無論嗰個勝敗，你哋會貫徹咧。第二就係點解唔係用翻嚟五個區嘅議席咧？你哋唔用議席嚟計，但係你哋喺個即係。 你們出過五區辭職的議員，但回來為何不是用五區的議席來計呢？怎樣解釋給市民聽呢？就是你們是用總票數 嗎？剛才其實都說過，也 不介意我再說多次，不關信心不信心的事。公民投票是以什麼做基礎呢？公民投票是以每一位市民手中實實在在莊嚴的一票做基礎的。所以我們會設計上面的安排就是這樣，不是議席去計，是票數去計。今次我們要突出這個議題，今次我們突出這個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作出個清楚的表決，這個是一個重點。我們接下來日子裡面會努力在這個問題上面呢是聚焦，也都讓市民見到呢我們拿出誠意，邀請他們就著這個議題呢是進行表決，這個是最公道的方法。 全世界每一個公投法是用議席做標準的嘛？ 我們最重要就是簡單多數票，我們能夠攞到絕大部分市民支持我們這個議題，2012雙普選。如果不行的話，請你交個路線圖和時間表出來。 如果跟翻即係法律咧，就冇得溝通嘅。佢哋話曬事嘅，佢哋想幾時安排、點樣安排、用幾多少時間咧，其實係佢哋去作主嘅。我哋可以啟動呢一個新民主運動嘅第一階段，即係話咧，透過五位兩黨加埋嘅議員嘅請辭，啟動一個空間，拓展一個新嘅空間，等市民大眾可以參與一個變相嘅公投。至於公投幾時發生，這個咧就真係要個波咧就喺政府嗰邊啦。他們可以拖多久呢？我們當然會及實一點看緊一點，也都不希望他們呢將這事拖太長，拖得動曬。 我想補充這一點先，就是我們如果在1月27日正式啟動這個五區公投運動，我們認為合理進行這個投票的時間應該是4月至5月、我們不希望政府是有任何刻意拖延的動作。 簡單的答法，聯合委員會咧會就住即係形勢去作出喺合適嘅時候作出適當嘅判斷，而每一個階段咧，我哋都會徵詢我哋泛民嘅盟友、支持呢個運動嘅朋友嘅意見，嚟作出一個最適合嘅決定。喺呢個時候唔好介意，我哋暫時咧係講唔到人選同名單俾你知道。 其實啲民調咧都反映咗市民咧唔係太支持區總辭呢樣嘢咯。咁但係咧，即係你哋覺唔覺得今次係即係算係即係攞香港嘅民主運動孤注一擲啫？ 如果市民咧係平時只係得一個一半嘅立法會係有普選，都會積極去參與投票。而如果就住上一屆嘅行政長官選舉，仲有咁多嘅朋友要我哋寸土必爭，力爭呢個入場券，去做一場同煲胎嘅辯論對決啊，同我哋特首曾蔭權去一場辯論同對決。呢一次係真真正正一個機會，製造咗一個公投嘅機會，等大家可以平平等等、直接了當去參與表決。所以咧，我哋認為暫時去邀請市民參加投票咧，我哋係維持一個審慎而樂觀嘅態度，繼續去遊說市民，邀請佢哋參加嘅。 我哋會再同泛民主派即係商討嘅。我哋只係能夠掰我哋自己啫。 暫時我哋係兩黨傾呢一個嘅合作嘅框架嘅時候咧，當然係兩黨傾出嚟，呢個係嚴肅。起碼我哋兩黨咧要清清楚楚向市民講咧，我哋係唔會輸打贏要先。至於同泛民主派各路英雄去保持一個緊密溝通合作，亦都係我哋聯合委員會嘅責任，更加亦都係啦我哋呢一個委員會嘅召集人。 黨魁，我哋公民黨嘅黨魁余若薇咧，佢係責無旁貸嘅，佢係已經展開咗同泛民主派朋友嘅溝通，亦都會。 我簡單兩點回應啦。第一，香港嘅民主運動由八十年代中開始爭取到而家，毫無寸進。我哋簽名運動做過，絕食做過，幾十萬嘅遊行我哋試過。有人話民意調查係可以反映到即係市民大眾嘅意見，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最科學嘅方法，唔係最客觀嘅方法可以反映到市民嘅意見。我要透過呢個公民投票。嚟一次直接民主嘅機會，俾香港市民發聲，將呢啲意見交俾中央政府，交俾特區政府。而呢個更加重要嘅就係呢一個係一個人民力量嘅顯示。香港人係有角色嘅，喺政制發展嘅過程裏邊，香港人從來都冇角色。由八十年代港英政府幫我哋拍板，到回歸之後，由阿爺幫我哋拍板，香港人從來冇自如嘅餘地。透過今次的直接民主，透過今次的五區公投，就能夠將市民大眾的意見透過一個理性的方法、最科學的方法、最客觀的方法，將這件事表達出來。沒有，我們沒有設最低，我們相信香港人只要我哋展開呢個運動嘅時候，係會將佢哋對民主嘅意願係充分表達出嚟。所以我哋定呢一個目標，但係呢個絕對唔係一個門檻，因為點解咧？其實如果你叫我夾硬定呢個門檻咧，對我哋嚟講係最唔公平，因為政府都唔定個門檻，政府都冇話認同，佢到今日都唔肯認同。Yes. Similar question. Well, no. You said earlier in Chinese that you don't rule out. Well, there's a chance that in this de facto referendum, five of us will lose. We'll lose very badly. In that case, of course, the Pan Democrats' veto power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regarding the upcoming political reform package might be lost altogether. So this is a critical and serious battle, and it's up to the Hong Kong people.To tell us and to tell the world where they stand on this crucial matter. I want to go back to the polls, which shows that Hong Kong people acknowledge the fact that any reform has to receive consent from Beijing. They know that. So, given that fact that they know that they need Beijing's consent, do you think it's, again,worth the risk of losing that, the only leverage you have in Leicester, which is the visa. Can there be too little democracy for Hong Kong or too much democracy for Hong Kong? As far as this campaign is concerned, in my view, it is a matter for the Hong Kong people t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Hong Kong people's view on board while considering where we go, whether or not we're having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or we have some sort of very strange mesh of electoral methods that are not in agreement with universal standards, which is equal and fair suffrage for all citizens concerned. This is a crucial matter that we are putting it to a vote, and we look forward to people'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from the lead of Social Democrats' point of view, whether we approve the political package proposed by the government is not important, it's not crucial.Because we don't think this is a progress. Whether you approve it, not approve it, it doesn't matter. 是，请讲。是。答你第一个问题呢，你讲得很好的，其实林瑞麟或者特区政府是可以有很多任照 很多挑釁的言行，是嘗試破壞這個我們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全民直接參與這個的政改的討論的機會的。所以這裡我們是要緊密去監察著政府。他曾經說過不會乘人之危，但是大家可以想像，如果他在我們還是未進行這個變相公投的時候就匆匆地拿他們一個方案上去，用立法會作為橡皮圖章去蓋章，你相信市民的反應是怎樣呢？我估計市民是會感到被侮辱，他們是會憤怒，他們是會很不開心，也很不安樂。希望政府呢明白到這一點的時候，就要小心謹慎，合情合法合理地去安排接下來這個的變相公投的時機，讓大家都可以有一個真實實際的參與在裡面。 適當時候話俾你聽，我只係真係老實同大家講，係涉及到少啲經費嘅問題啫。嚇， 請大家諒解。冇錯。第一點呢，關於大聯盟那裡，我們的召集人呢若薇是跟何俊仁議員民主黨的主席呢是有一個好的溝通，這個大聯盟和我們這個五區公投運動本身是沒有本質的矛盾，大家是就著同一個目標，也就是爭取為香港是實現真普選取消功能組別，是一起並肩去努力，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呢，上個禮拜五我理解呢，我們在飯盒會，即是泛民的飯盒會的會議上面，召集人都是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呢，都向泛民議員簡介我們那個的合作框架裡面的一些內容。咁同時間呢，剛才都聽到陶君衡兄所講啦，我們是會在這個的聯合委員會那裡呢是設立一個支援新民主運動的委員會，是廣邀泛民主派的朋友加入的。咁我們期望將來的合作是會緊密而是有成果，是有效率的。 但我想問翻咧，嗰個贏面嗰個問題，因為其實咧，如果你係話係仲未而家個標準啦，其實有一個機會就係你有一區贏好多，跟住剩低個四區其實輸少少。 咁其實都輸㗎啦。 唔係輸少少，可能出到嚟嘅總票數咧，其實你突然間可能會超過五成嘅。係。咁到但係你又失咗四個議席，咁到時你點解釋翻俾市民聽？其實你總票嚟講都係要贏。 總票數 總票數，因為這個是變相公投，我嘗試再簡單講講，因為這個是一個變相的公投，是一人一票就著這個重要的議題做一個清晰的表決，所以個結果是清楚是贏的。如果政府就因為這樣想進行一個不民主的政制改革，違背民意的政制改革，這個是一個相當愚蠢的行為。如果有這個情況出現，我已經可以跟政府說千萬不要做這件事，千萬不要行差踏錯，因為你激怒了絕大部分市民的意願的。第一呢，我要強調我們不是玩，不要介意，即是我們不是玩完一輪，我們是很認真去準備去討論，很嚴肅地設計這個五區公投的運動的細節，給市民去認清楚這個並不是一場遊戲，並不是一場 show， 並不是一個黨或者一個派想要的一個爭取曝光的機會，這個是一場徹徹底底實實在在的新民主運動，是給市民就著政改議題呢是直接參與。我們暫時不知道人家會不會派對手，但我們絕對呢是期望是有一場精彩的對決出現，我們已經準備就緒。 其實你補選大家都很有經驗， 不是補 選， 這個不是補選， 即是你未必真的可以能到五成投票，如果你們普遍來說多數都是三成左右，三成左右投票率 咁但係你哋即係又可以五個人翻去，咁你呢個結果咧係輸定贏㗎？其實你 今次暫新亦都係突破性嘅地方咧，就唔係一區嘅一個簡單補選，係全香港五個區，亦都極有可能係同一日、同一個日子進行呢一場變相公投，氣氛、動員嘅力度、宣傳嘅力度、對決嘅形勢，同埋我哋嘅努力，全部咧都會係對於個投票率同埋投票結果咧係有直接嘅影響嘅。我哋定下呢個框架，亦都向大家清楚講出我哋所面對嘅挑戰嘅目的，亦都係要去超越呢一個我哋定下嘅，希望可以超越到呢個定下嘅50% 投票率嘅目標。 我哋相信香港市民，我哋相信市民大眾喺呢一次五區公投運動裏邊咧會積極投票，所以我哋點解定下我哋嘅目標50%咧？就係建基於我哋對市民嘅信任。對咁多年嚟香港市民對爭取民主嘅信任，同埋我想回應頭先嗰位記者朋友嘅問題咧，就係、我相信建制派唔會做逃兵，我亦都希望佢哋能夠真係同我哋對決。 佢都搞咗個向前走，咁啊睇佢向邊個位置走。啊，我哋就一定係向住普選去走，向真普選去走。冇錯。 我哋都想 籌款嗰度咧，其實係一座大山，我哋要爬要攀過嘅。咁我哋幾位朋友而家先喺山腳望住座山， 今日為止係零， 進行努力。 今日為止係零。 啊，雲翔係咪有個問題？ 我其實頭先有位朋友都問過相類似嘅問題，就話其實過去嘅民意調查就話咧，大家都唔係好贊成即係五區公投呢一個運動嘅策略。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市民大眾關心我哋民主派咧喺個過程，即係正如大家問嗰啲問題一樣啫，就是、我哋會唔會輸啊嘛，係咪？咁但係我哋今日坐得出嚟，我哋真係對香港市民有信心，我哋對佢哋追求民主係有信心。其實我剛才未答完，我都答埋先。過咗五區公投運動嘅時候咧，過去嘅爭議咧係平息噶啦。剛才我都強調咗咧，就係過去已經過去，大家唔會再爭議應唔應該再搞呢個運動。大家爭議嘅問題就係香港需唔需要有民主。 呢個運動係開放性嘅，係開放型嘅。我哋唔用吸納，吸納係政府用嘅伎倆，去吸納啲咩社會賢達啊、社會精英啊，令到佢哋接受政府嗰套啊，嚇同佢哋一齊唱雙簧啊咁。我哋呢一個係一個新民主運動嘅平台，極之開放、極之直接、極之坦蕩蕩。唔好話淨係年輕人啦，咩人喺香港市民，我哋都係無任歡迎。人權咧係極之寶貴嘅一回事，我哋唔攞嚟賭嘅。每一個人嘅權利，即係你同我嘅權利，都係好重要。每一個人嘅自由，即係你同我嘅自由，都係好重要。我哋民主派嘅朋友咁多年一路走來，喺呢個關鍵時刻當仁不讓，做應該做嘅事情。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可以最適合形容我哋呢兩黨合作嘅呢一刻嘅心情。 We have nothing to lose. Okay, no pain, no gain. Mr. Veto, no? Sorry? As I explained it before,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situation. It's not important at all what the government proposed, what the existing political package is more or less the same. They increased 5 seats in direct constituency, district five district constituency, and 5 seats from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Okay, they are in proportion. We all know that. What I'm saying is, if you lose three seats. You lose the power. I believe, we believe the Hong Kong people. We believe that they will strive for democracy in this de facto referendum. If it is their will to remove the veto power, it's the people's choice. That's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we have to respect that. Fingers crossed, yes, yeah. Thank you. We need that. And we need to work harder as well. 可能那些民主派見到我們不在這裡還激過我們呢高鐵那件事我想27號前一定會過了、除非我們那個的政策即策略和這個的市民那個的即除非那個 知道開了可 以是 老闆你開了多 少等等有聲了有聲了已經 哇要咁勁嘅喂！ 關於呢個嘅高鐵嗰個就我相信廿七號前應該有個決定啦。咁如果廿七號前冇決定嘅話咧，即係好明顯係表示政府已經係即係擱置咗或者係撤回啦。咁或者有部分嘅即係保皇黨嘅議員即係覺醒啦，係嘛？咁呢個係好消息嚟嘅。如果廿七號前即係政府係擱置咗嘅話。咁關於話即係冇咗社民連三子，即係議會嗰個情況，咁其實我所講即係可能冇咗社民連，即係有一啲嘅民主派嘅議員或者係民建聯突然間激過我哋都未定咧。咁呢個政治啲嘢轉變好多嘅，咁我諗即係社民連要嗰度抗爭，即係三子唔喺呢個嘅議事堂裡面，即係唔排除我哋都用各種嘅方法手段，涉及到啲全港性嘅市民嘅問題，我哋一定會繼續關注同埋爭取咯。選民啲辭職都係抗爭嘅一種嚟嘅，辭職係一個即係將個抗爭嘅即係闊度同個深度係加大，咁呢個係一個更加係一個全民運動，係一個嘅即係直接民主嘅運動。咁呢個社民連定咗呢個嘅五區公投係呢個社民連一個政治抗爭嘅手段嘅一部分。我哋尊重余若薇粉絲間公佈啊！ 聽話聽話，真係乖啊你！ 咁我哋幾尊重余若薇？ 好嘢好嘢！ 請問 咧， 新民主運動委員會咧，而家有咩人物？佢點會點樣支援你個運動啊？另外，我想請問咧，就公投嗰度嚟緊，你第一階段咧，會有啲咩策略會做，即係宣傳啊，或者動員嗰方？ 頭先阿陶君良兄介紹嗰個一會四部五區。咁事實上咧，好多嘅泛民嘅朋友團體亦都表示希望幫手。我哋接觸嘅各黨派嘅上中下層嘅盟友都表示咧予以幫手。幫手意思就係話宣傳嘅階段、落區嘅階段、解話嘅階段，一路去到變相公投嘅時候，支援我哋嘅階段係全程投入嘅。至於人選方面咧，亦都請容許即係稍後。由即係我哋嘅總召集人余若薇議員咧，係同大家再進一步嘅即係交代啦，好冇？嚇，唔該。OK。適當時候啦，最遲一定廿七號啦，當然。啊，唔該曬。好多謝咁多位。 OK。 辛苦曬咁多位，多謝。